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当你唱起 快把高人荣耀，主动是拘束的解药。We make ready，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。 动用推进，动用推进。 如果太靠近，可能会失去安全感。 We wanna bop bop body in the house， shake your bop bop body on the floor。 Say what?

演了一出又一出，徘徊在你身后，聚光灯里有你，剧本里没有我，是不是用我衬托你就会快乐？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，偷走了我的自由和我所有的梦，然后再离开我，找你要的自由，我会也走那一个你最喜欢的小丑。 被时间铺平了，从前心里疼难的，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，没有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却安静的可怕，请你忘了吧。